忘了回来，忘了我在等待，星星落下来像迷路的小孩，我站在 唱，欢迎继续回到音乐当中，我是戴毅。要知道在星期一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的工作状态都不太能够投入的进去， 给你一个音乐的鼓励。我记得在看《神偷奶爸三》的时候，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刻，我整个人都激动起来。旁边有个小朋友，他完全不知道这位老阿姨她在激动个什么劲儿。Michael Jackson Bad。 是和你一起唱。 好了，上半时段和你一起唱先要暂告一个段落了。我是大义，也欢迎通过微信平台跟大义保持互动和联络，留言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。我们待会儿见。 有破鞋，我们的默契就从第一眼， 爱是难言， 一个笑就是万语千言，我们的感觉比谁都强烈， 没谁改变， 一句话就能改变一切，这首歌怎么唱进心里面，我催眠脱口而出的爱，错过了这天，要到那天。 我不需要太多复杂的剧情， 哦耶耶， 只想确定你会在我故事里。 其实我都有在听，嘿 嘿嘿，不 确定就会非常用力，再不确定就会小心翼翼，两颗心应该停在哪里才算是一个完美的距离，往前进天空总会放晴，我开始不顾一切走下去，未完待续的剧本让人心急，

wash your back again. Live with m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time, baby. 嗨唱不停。 谢谢超 nice 的 Aline 和他的小伙伴们。那马上结束我们今天和您一起唱的节目的时间，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交给张靓颖，带来他在去年维密秀上曾经表演过的一首歌 That's My Shoulders Off。 我是戴毅，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，祝你周一下午好心情。 Spill hot coffee on my blue jeans. No money, it ain't funny, but it's still sunny outside. So I keep smiling, I won't start whining, I just keep living my life. Baby, you're so nice. I'm Aline. 好了，马上结束我们今天和你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节目。So I ain't even worried.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. Life goes on and on. I won't cry for long. And that's my shoulder. That's my shoulder. That's my shoulder. That's my shoulder. I don't worry about nothing just to fit. That's my shoulder. That's my shoulder. That's my shoulder. I don't worry about nothing just to fit. You can't find your girlfriend.